起，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经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三十并没有而立，四十也并没有不惑哈，反而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遇到了很多原来古人没有想到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很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35岁的时候遇到了自己事业发展的门槛儿，就是35岁换个工作可没那么容易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专门给这一波人寻找工作机会的猎头，来自东方汇博业务合伙人梁小飞。小飞你好。 哎，你好，向总。 你主要是专注于哪个领域的这个人才的选拔？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地产这一块，地产跟地产涉及的一些，比如说像产业、文旅，包括可能一些电影影院这一块，都会涉及到这些。 在你所见到的候选人当中，他们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岁？ 我们现在一般经常接触到的，基本上是黄金年龄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是个这样的阶段啊。 好。从整体的感觉来看，他们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这种情绪状态怎么样？ 是这样，如果要是30岁到35岁之间，可能他们换工作的这种激情的饱和度可能会更高，而且相对来讲他们可能更关注于这种平台和薪酬。但是可能相对于35岁以后，或者说40岁之间或者40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会更看重于稳定性。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做两个案例分析啊。一位朋友呢姓王，我们叫他王先生吧。王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有猎头找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报年龄，而事实也往往如他所料，43岁够让很多猎头委婉收场。从商贸转向营销，他在房地产行业积累了11年的经验，从某公司到某公司，他的履历吸引了很多猎头顾问，特别长的简历让他骄傲，直到真心想换个工作让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发现年龄悄悄成了最大的障碍。他的微信群里有万科、华润的工作机会，可他也习惯了猎头热情洋溢地说有个工作机会很适合您，然后再遗憾地说可能您不适合。一家人力资源集团不愿具名的地产行业合伙人介绍了猎头对这个行业候选人的衡量标准，房地产工作加班频繁，这个前提下需要雇主更青睐年轻人。我们现在对年轻人的定义就是80后、82后、35岁以下比较有活力，然后需要专业对口，比如做建筑设计就不会去招土木工程专业，完整的职业经验当然也很重要，这个排位第三。王先生说，这个年纪别说万科了，我原来待过的那些国资委直属央企都回不去了。假如能够重来，他一定让自己35岁之前升到管理岗， 然后一步步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如果职业规划做不好，就有可能人到中年被迫创业。我们先不说他该怎么办哈，先请小慧说一说，他所说的是你们这个行业的 现状吗？ 现状或者是真实的情况吗？ 其实是这样的，相对来讲，因为现在这个地产行业嘛，是相对来说这种高溢价快周转的这样的一个频率，所以相对来讲，他们对于这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不仅仅说这能力要强，而且身体要好，所以相对来讲的话，他就希望就好些公司，像我们的合作的一些客户，他会都会定义到这个年纪35岁到40岁之间。是这样，但凡超出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企业在这个选人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我们猎头这块会卡到这一块。对， 你刚才说身体要好，就是要适应工作强度比较大。 对，另外也可能随着这样的一个就是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特别是可能有些公司它这个就是说项目的周期比较短，8个月到12个月甚至快的时候，所以说有的时候会经常加班，这个赶工程赶节点等等，所以说需要他们不仅仅说能力，更重要是身体要好。 加班加到什么程度呢？ 我了解的认识一些人，有的时候3个月可能休息2天。 3个月休息2天。 对，因为要开盘。 那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呢？ 至少8小时，10小时以上吧，12小时以上吧，基本上啊。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时薪，这个说实话可能并不高，但是相对来讲这种年薪偏向于行业来讲，可能他的这个年薪要高一些，是这样啊。 那你就说这个3个月休息2天的啊，他们的年薪大概是多少？ 这是我之前跟一个上海的一个项目总有去交流，他的年薪的话大概150到200之间吧。 他的职位是 就是上海这边的一个项目的总经理。 一个项目就一个楼盘项目。 对对对， 年薪是100。 他总共的最终的加年终奖金150到200之间吧。 他一年能休息几天 啊？因为是这样，可能只有在那个时间段，因为要开盘了，所以说比较忙。但是可能平时的时候，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他这边也是说双休的嘛。对，只是说那个时间节点，因为要赶工期，如果不能开盘，那可能你就要被 pass 或者怎么着。对，所以说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这种时间节点的问题啊。对。 所以说就是也不是永远那么忙 啊， 但是忙起来你得扛得住。 对，是这样的啊。 就是单从这个薪水的角度来说，好像地产行业能够开出让很多人接受的薪水。 对，相对来讲，就是您看地产啊、金融啊、互联网，其实地产的这个年总的薪酬应该在行业当中算偏高。是这样的。 所以说刚才你谈到的，就是因为工作比较累，所以说对于年龄的要求就不会太高，是吧？就是说年龄不能太长。 对对对， 这是一个哈。那就他的这种情况来说，只是年龄的问题吗？还有其他的方面是他的问题吗？ 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因为您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这边啊是从商贸转向了这个营销，所以说在地产里边会讲究一句话叫做根正苗红。对，或者其他行业也会有这句话，所以说一定根正苗红的意思是什么？除了学历以外之后，那他一路走过来的这种每个经历段，那他一定是说从事的都是他专业领域内的一些事情。对，所以说可能从商贸变成这个营销，或多或少在他履历上会减点分，是这样的。 那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从业者来说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看他入行的时间啊，其实很难算得出来这个行业还能够火多久，或者是发展多长时间，是吧？不像这个地产，事实现在复盘看，它是发展了很长时间，是吧？ 对。 可是，在当年咱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可不知道，所以有的人就会从这个行业跳到那个行业，是不是？ 会有。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那最后人家公司的选择还是希望你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 对。 这是他的一个弱项。 对，这也是一个。另外可能从年纪这一块，另外可能从他过往的经验上，因为从刚才的这个表述当中还会涉及到他过往的每家公司的稳定性，待了多久，做了哪些业绩，那可能这个就需要具体的案例具体分析。对。 他现在自己回过头来分析啊，说一定要让自己在35岁之前啊升到管理岗。那比如说在地产行业，在35岁之前升到管理岗，就会变得不可或缺吗？ 其实相对来讲啊，这个东西每个人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在短期内可以让自己达到一个管理的这样的水平，当然是最好的。一般从职业规划上来讲，三到五年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规划，比如说三年是从专员变主管，那再从三年主管变经理，再从这个主经理变成这个总监，那他一定要大概是三年到五年的这样的周期，其实是可以达得到的。从职业的这种发展来讲，有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个职业规划，包括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职场里有的时候会流行一句话，就选择要比能力更重要。首先除了对自己规划以外，另外还具备什么样的公司合适自己，要学会选择，是这样的。 好，那就算到了管理岗，在地产行业年纪大了就真的扛得住吗？不会被老板请出去吗？ 其实相对来讲啊，就是说可能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分析，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待的时间比较长，老板相对说对于这个人品啊、工作能力啊比较信任，其实大家都会，如果作为换成老板来讲，他也还希望这个人可以长久发展下去。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要看这个人具体在某家公司他能给公司带来的一些东西，可能就导致他以后在这公司可以停留多久，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的情况啊，他其实现在还在这个行业里面。他现在想换，你分析是因为什么？因为文章里面并没有谈到他为什么想要换。 其实啊，这个每个人想换工作的原因无非也就那些点。一呢，比如说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受限制，可能后期比如说可能会要萎缩，就是说没有项目。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说可能源于自身的一种原因，那比如说可能就是说领导之间沟通啊，或者说什么原因可能觉得不太合适。第三点呢，那就是源于薪酬，那比如说目前这个公司在他同等的朋友当中或者同行之间交流偏低，那他可能也是他导向的一个想看机会的一个原因。对，可能第四可能有些其他的综合原因，比如说家庭啊，可能在外地，这个具体情况到时候可能会具体再去碰。对， 好，那现实情况就是他想换，换不了。 是。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他该怎么办呢？ 其实相对来讲，对于他现在的这个年纪啊，就是说43岁，如果他再去一些大的公司，可能性会，机会会比较少一些。对，反而呢，就在他这个年纪当中，在他的过往的一些经验，因为毕竟也有一些好的公司的背景，我个人建议他可以去一些这种中小型发展中的企业。对，所以说可以给企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同时呢，这个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他可以取得一些个人的这个成绩，在这个公司可以更加稳定。所以说相对来讲，他在这种中小型成长中的公司会选择这样公司可能会更稳妥一些。 其实他刚才谈到的履历也好，还有他瞄准的一些目标企业也好，都是很大型 的 公司。 对， 那既然大的去不了，咱现在这个呢又不想待，那就啊再往下边看一看，是不是？ 对，或者是说可能对于他现在的这个年纪，有一些这种就是说这种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他更多的有一些东西需要平衡，所以说对于他的这种经验上来讲有一些沉淀，那可能这样的话也可能也会合适。对，这样的。 他还谈到了就是说如果职业规划做不好，人到中年就要被迫创业啊。对于创业这个选择你是什么样的观点？ 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寻找一些人选的过程当中，也和人选有一些很多交流。好些人选他有的时候会选择去创业，但是最终创业以后的路，这个辛苦的如临人水，冷暖自知，好些最终他还会重返到职场上，是这样。 你有过这样的 很多 回头又来找你了， 是这样的。 你能给我们简单说说吗？ 像我之前认识一个做营销的，他之前在泰和融创嘛，其实这两公司还不错嘛，但是后来可能因为自己的职业上一些发展，他正好有这样的契机和朋友选择一起去创业，但是可能没过两年，他自己说做营销，自己做那个咨询代理公司嘛，但是没过两年，可能大家因为这种资金啊，或者说这种分配问题，包括可能行业的一些问题，最终导致大家可能各就是说这个就解体了嘛。后来 那他做的这个项目是和地产有关的吗？ 对，是有关的，因为做这种乙方的这种代理公司，是这样。 那他之前的经验能用得上吗？ 当然可以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营销的嘛。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之前的一些销售的模式啊，包括过往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分析，对于他这种乙方，从甲方到乙方，其实也是一个角色上，甲乙双方可能会更好的促成这件事儿。 哦，但还是没做成。 对，对，其实也有做成的，但是比较少，十个当中可能有一个吧。我觉得是这样，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那就是说比找到一个还可以的工作更难。 对，是这样的，因为大的环境的行境下不太支持。对， 那如果有人说小飞啊，你给我介绍的工作我去不了哈、我想去的也去不了啊，我去创业吧，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 首先来讲，我觉得我会跟他去说，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件事情的最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比如说创业成功了，当然则好哈。但如果不成功的话，那回头从他的各方面来讲，那离开职场这些年，他回头再找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困难。对， 对，就刚才你说的那个案例，他创业失败了，他再回到职场。还好找吗？年纪又增长了2岁。 如果要是43岁的年纪，那这个是一定不会特别好找的。但如果比如说从他年纪大概在30岁左右这样的阶段，还是会有机会的。对。 好，所以就是说年纪越大，你的 选择成本更高， 创业失败的这个成本会更大一点。 对，是这样的。 重返职场的难度就更大一些。 是。 再回首，念着半归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伴着我，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35岁了，换个工作吧。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首先进行几个案例的分析。来看第二个案例哈，去不了大公司就应该去创业公司吗？哎，他有点折中啊，他不创业，他去个创业公司。这个主人公姓刘，刘先生，他在 ABB， 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啊，管理一些研发工作。这家企业呢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厂商，已经是行业里的头部企业了。猎头问他，那你还想去哪儿呢？西门子啊，还是施耐德啊？不去，斩钉截铁的回答。猎头说，不去就对了，要是这些企业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ABB 也能，那你就没有必要跳槽了。刘先生参加猎头见面会，就是想找一家匹配的创业公司。猎头的判断和他的想法一致，他很兴奋。他说自己假如想跳槽去西门子会有很多机会，但是他更想参与一家创业公司做自己想做的事，智能制造。 ABB 早就看到了智能制造的方向，西门子也在2017年把这个主题升级为集团战略，但是他仍然要跳槽，因为个人的力量难以推动庞大的机构。他说西门子有中层的战略部门，每年上报预测，由管理层的几个人决定来年的战略方向。智能制造在这些企业内部提了很久，刚刚才落实， 他觉得与其乘着大船掉头难，不如换条船。刚才大家听到两个案例呢，来自于我们在界面新闻上看到的记者的采访。接下来呢，我们请小飞来分析一下哈，去不了大公司，或者说去得了大公司，但是干的事儿差不多，就应该换一个地方吗？嗯，对他来说似乎没有挑战了。 其实相对来讲，首先我觉得他一定要想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 嗯， 这一点很关键。对，如果要在大公司可以满足他，那比如说去其他公司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嗯， 只是换汤不换药， 嗯， 对，他可能只是换一个环境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在选择每个机会的这个前提下，至少他要想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这个很关键啊。 嗯，似乎他的问题和前面那个在地产行业工作的王先生不太一样啊。 嗯， 他有的选， 对， 有的选，只不过是工作内容， 嗯， 像你说的换汤不换药， 嗯， 啊，可能收入呢也差的不是会特别多， 嗯，可能会提升一些， 啊，因为你跳槽多少会涨一点， 嗯， 但是对他来说，似乎这些不够让他兴奋，是吧？ 嗯， 去一家他想要去的领域会让他很兴奋，那就是做这个智能制造， 嗯。 如果现有的公司能够满足，那他肯定不会走， 嗯， 因为毕竟平台很大。但是现有的公司就像他说的是，船大难掉头，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让他真正的施展开手脚，所以说他想去创业公司。那创业公司是船小好掉头，就没有风险了吗？就没有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吗？ 其实创业公司相对来讲它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它首先对于资金这一块，那比如说后期它在这个工作当中，因为这个研发也需要成本的嘛， 嗯， 那比如说这个在创业公司，那如果资金出现了问题，那它所有的这种研发的项目那可能就会导致终止， 嗯， 对，所以它可能要前期要评估好这个，如果它想做一个更高更有挑战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支持的， 嗯， 但是相对来讲它一定要评估好这家公司的这种实力背后的一个资金情况，包括老板就是说这个他的一个这种对于这件事情他最终的一个就是说就这种叫做坚决度， 嗯， 不要说是那种我可能就是一时兴起，更多的是得要深入去交流，自己做个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他能够长久坚持下去的， 哦， 所以这个就需要他来去做一个随着交流的过程当中进入一个深入的一个判断啊， 嗯哦。小飞的意思是说首先看这个创业公司有没有钱， 嗯，资金实力，因为研发嘛，嗯，这是很关键的点。 第二就是看老板， 嗯， 老板的这个决心有多大，支不支持做这个方向。 是。 嗯。那事实在你遇到的这些候选人当中， 嗯， 去大公司，这个去腻了，待腻了，想要去创业公司，燃烧一次自己的梦想和激情， 嗯， 这种情况多吗？ 会有一些，但是随着这个我们接触的来讲的话，从16到18年之间吧，相对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像我们这一行来讲，听惯了好些人说之前跟老板这个给到一个高的职位高的薪酬，但是最终老板可能他有一些变动导致这件事情没有最后落地，所以说他就是太多的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也不算是创业公司，但是也是这种发展中的这种有一些企业，最终可能对于他给他带来的结果并不是说他所期望的， 哦， 是这样。嗯， 能举个例子吗？我们可以把公司名字隐去。 像这个，我比如说，我之前有个人，他是做这个投资拓展的，他之前 投资拓展， 对，拿地的这一块啊， 嗯， 他之前的话，过往的履历背景也都还不错，有一些像万科呀、华润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后期也是去了一些中型公司，但后来他去了一个这种属于老板在这种资金实力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期他在拿地刚开始进入的时候，给他的是做一个产业中心的总经理。就是拓展中心总经理，薪酬也是基本上是翻了一个大包吧。对，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产业拿地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系数越来越高，包括可能这种资金成本也会越来越大，老板这边再拿了一个项目之后，后期可能他的想法就可能改变了，他觉得拿这种产业地产这种拓展来讲不是他们那个主流的趋势，所以说那这对职业经理人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选择，他正想就是说展开拳脚就是说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嗯， 那老板这边限住了他的一个这个限制，对，所以说这样来讲他最终只能说选择离开， 哦， 或者是说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不能够让他和他最开始的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会有一些落差，是这样。 嗯，就他本来是说好去这个公司干这个领域的事儿， 嗯， 产业地产， 嗯， 是吧？ 对。 后来老板觉得好像这个环境变了， 嗯， 周期长了，钱要多了，干脆这块别做了。

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伙人梁小飞。小飞你好。 哎，你好香露。 今天我们和小飞来聊一个话题啊，35岁换个工作吧，哪有那么容易呢？结合上面两个案例啊，有人说了，年龄在这个时候不是优势也不是劣势啊，你赞同吗？ 对，我赞同这句话啊。 为什么呢？ 因为好些东西，就不同的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事情来讲，它会分为两面性。因为像我们接触的一些公司，他就觉得年龄这个就是希望年长一些，相对于他那种经验阅历比较丰富，可能更加沉稳的带入这个公司。对。但是可能又有公司他觉得，哎，这个年龄偏大又怎么样，他可能更希望有激情饱和度更高的这样的人，他就是偏年轻。所以一件事情一分为二都会有一些。 好，就以你所熟悉的这个地产行业为例，比如说35岁以上的朋友，他如果有个什么样的经验，依然在这个行业里面充满着竞争力。 在地产行业来讲啊，其实35到40岁之间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超过40岁以后，可能这个就会略微显得有点小劣势。是这样啊。 为什么呢？ 因为整体来讲，就是说大家都是这种，我刚才有说在这个行业当中，它一定会就是说快周转嘛，这种项目。对，相对来讲就是说还是说就是说在这种工作的这种创新上，包括这种就是经常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加班啊或者什么，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这对于人选来讲就是说年纪大可能不是占特别大的优势。 那40岁以上就不要换工作了吗？ 其实也不是这样，他还是说有一定的选择权。对。而且要看这个人现在他属于什么样的，就是说职位 级别， 经理总监，还是说总经理，还是说 VP 这种级别。对。 对， 是这样。 一般级别越高，是不是年龄也越大呀？ 相对来讲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人的话，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副总裁，45岁，那他的选择空间也还是会有一些的。是这样。 有什么样的选择空间呢？ 至少的话，就比如说他现在的话是设计 VP， 假如说是这个副总裁，那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他现在选择空间。可能会比他目前的公司可能持平，或者可能比他略微小的一些公司，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这样。当然他有可能会选择更大的公司，但是这个相对上难度系数会高一些。 好。应该说刚才你说的超过40岁的话难度会越大，但是呢不同的人还是看他自己的经历。是吧？ 是这样。 好。那么年龄呢有优势也有劣势哈。那除去年龄之外啊，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对于我们这个啊35上下的朋友来说呢？ 相对来讲的话，因为到这个年龄段，他所经历一些过往经验，就是说经验上来讲，就是说还是有占有一定的优势。 对，另外一个对于这个年纪上来讲呢，可能也都会经历一些不同的公司，无论是民营啊、国企啊，可能他会经历一些公司，他更清楚自己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公司什么样会更适合他。对，可能这两点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吧。优势。 好，在地产行业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行业吧，哈，到了这个35、40岁的时候，人脉还能帮到他们多少？在选择新的工作机会上？ 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人脉还是蛮重要的。对，至少的话应该能，咱不能说帮到特别多，但是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得到。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接下来我们系统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中年求职应该如何解决下面这几个问题啊。我们把问题啊做这个列表，比如说怎么来确定自己的定位啊，找到行业的动态，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工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渠道和工具，有哪些方法和窍门等等啊。我们首先和小飞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阶段，以你的候选人啊，以你所找到的这些候选人为例，他们大部分清楚自己的定位吗？以及目前行业所发展的情况？ 有些人相对来讲会比较明晰一点，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对于这一块还不是那么的这个知晓这些东西，是这样啊。 比如说呢？ 你看有些人，比如说我之前见到一个那个酒店的这样的一个总经理嘛，刚从一家公司，对，好像也十几年一直没有换机会，对，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相对来讲，那可能他在一个公司待的时间特别久，那他可能会受一个公司的这种文化呀，或者是他的一个思维模式所固定，这对于他来讲，他在选择其他的机会的时候，那可能如果他要再想往就是说更好的公司去发展的话，那他就重新对自我有一个就更清楚的认知，包括他要总结他历往都经历过什么，他的一个优势是这样 啊。在一个地方待了十多年，会有思维模式的固定或者是 对会有一些 僵化吗？ 一定会有的，因为每家公司它的这个风格呀，或者它的文化，它都会导致不同人选的一种风格。就像我们来讲，就是说，哎，一看这个人就是什么范儿，国企范儿啊，这个民营范儿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些术语。对，相对来讲，一个人他的这个在职场上他带有一定气质，是 你看我是什么范儿？ 这个大咖范儿。 那有没有一些细节能够表现他在这种思维上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也就前几天吧，就是正好遇到一个人，他之前也是公司背景也都还不错，对，但是他这个人的这种思维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他如果要是在国企上来讲，那可能他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为什么呢？ 对，因为他不太会懂得这种在国企或者在这种央企当中他有一种平衡，因为在国企和这个当中相对来讲他不是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可能在一二之间存在这个一个 1.5， 这样来讲的话，那比如对他来讲，他说比如说做运营，他是做运营的，那在这种国企当中做运营，那您对这种比如说计划节点啊，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包括可能一个信息化的管理吧，但是他对这块来讲不是说他和各个条线有个 PK， 他更多的是这种协调和配合，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可能速度会有一点慢，但是他要懂得如何去平衡。对，这就是在国企，但是在民营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讲它会简单直接高效。对，所以说不同的风格不一样啊。 但是大家之前确实就是在某些领域待过啊，你要让他马上转变，他自己怎么可以呢？怎么才做得到啊？你跟大家一些建议吧。 相对来讲，我说人的这种性格呀，或者人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模式，它一旦产生之后是很难改变的。 对， 所以说相对来讲呢，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自己觉认识到这一点，他可以适当的去微调。对，但是更重要呢，我觉得还是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企业，这个很重要。对， 就人已经很难改变了。 对，因为对是这样的。 好，那还有就是怎么来确立或者说发现目前行业的一个动态。结合啊自己的情况来找目标。 因为不同的行业，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去有业内朋友分析啊，或者可能跟猎头朋友去有个交流，这种行业的这种动态。那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市面上比较火的，像这种长租公寓啊、短租公寓、啊、这种可能会比较多。好些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他做之前做地产的，有的时候做这种酒店的，那他可能转向这个方向，它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嗯， 对，所以说一定要了解，就是说可能未来的一种什么空可能会空间更大，而且它呢也是这个它还有具有一定优势，那可能他去选择的时候也会比较好一点。 嗯， 是这样。 好，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会通过网上找机会、朋友推荐、猎头啊、帮忙介绍等等啊，怎么来利用好这些工具和渠道？ 相对来讲，我们像传统的一些，比如招聘网站，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传统一些。 35岁以上了，这些网站还有用吗？ 有用的。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所有的网站来讲，我觉得45岁以内基本上都还 OK。 嗯， 对，是这样。然后之后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简历，相对来讲，这简历一定要做的 OK 一点。对，因为可能简历就代表着一个人的门面吧。 嗯， 对，所以说一看简历，这一块简历比较重要。但是对于这个渠道来讲，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各种 APP， 因为大家现在有一些这种无论是猎头啊还是说这个招聘的这个经理，他也会看一些 APP， 比如说 LinkedIn 啊、麦麦啊、在行，这些都会有去关注。 嗯，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这个大家都是职场中人嘛，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内部推荐啊，或者是这种介绍也会有一些。还会涉及到就是说第四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猎头这边，其实我们掌握了很多行业的动态，包括信息，知道哪些公司它这个岗位也比较多。对，所以说这是猎头朋友这一块。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寻找机会的时候，有各大行业的论坛，包括可能进修的这种 MBA 班，都会有一些朋友，哎，可能哪家公司，哎，那可能过来一起啊，一起做事情，也会有这样的机会。 嗯， 对。 哎呀，你说的这个 MBA 班，我想到了一位朋友跟我吐槽，他说他在上 MBA 的时候呢，有认识一个同学，后来就把这个同学招到了他的公司。哎呀妈呀，这可不爽了，就 是 各种不适合呀。然后呢，让他走还不太好意思，非常的头疼啊，等等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就是通过公开的啥，还有个人圈子的， 嗯， 以及一些这个行业内部的， 嗯 啊，来寻找是吧？ 对。 那结合，比如说小飞你所找到的候选人， 嗯， 你是怎么找到的，或者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 嗯，首先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做猎头公司来讲，首先我们会有一个资源的内部的一个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后台。 嗯， 对。二一个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么久，可能圈内人认识比较多， 嗯， 可能圈内人也会帮忙介绍。 嗯，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新的人选可能会有他的一些资料啊，对，可能比如他的一些方式啊，我们可以跟他去进一步的沟通。 嗯， 还有呢，就通过各种就是说 CC 啊、Cold Call 这种方式吧，就是可能跟人选保持一种交流。 嗯， 对 ，CC， 我们猎头的话叫做 cold call， 就是陌生电话啊。对，就可能我之前他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可能初次给他打了电话，是这样的意思啊。 哦， 嗯， 那比如说这么多候选人哈， 嗯， 你从这个所谓的网站上找到他的信息，跟他联系的多呢，还是说你们自己搜集到的啊？各个行业、各个公司搜集到的这些在职人员的信息更多一些，还是说朋友介绍的多一些？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网站上各种网站上和这种，就咱们分为两大类，网站上和各就是说这种朋友介绍，还有就是自己获得这种搜索资源，大概是一半占一半吧，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网站也很重要。 对，但是网站的话偏向于基本上总监级别以下的会居多一点。 嗯， 但总监级别以上的可能更多还是我们自己获得第一手的这样信息。 好。你在给候选人打电话的时候， 嗯， 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啊， 嗯， 你如果要做个统计的话， 嗯， 他们是个什么态度？ 这个分两种情况吧。 嗯， 第一种，比如说，哎，他想探机会， 嗯， 那他会很愿意跟你去有更接触的这种多方面的去交流， 嗯， 包括他想看什么样的机会。 嗯， 但是第二种人呢，可能我在目前公司待得蛮不错的，那可能这个我给他打动这句话，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就是可能不是他最所需要的，对，所以他可能态度会相对来讲会偏冷漠一些。嗯，对。 但是可能你在他的心里啊，也扔下了一颗小石头。 会有，对，因为相对来讲，就是说他可能获知的一些外部的信息，对于他来讲，他还可以有个自我的平衡、认知，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就是如果接到猎头的电话，或者说没接到猎头的电话，我们还是需要找寻新的工作机会的话啊，有哪些策略方法窍门？ 如果要是接到猎头电话的话，那可以跟猎头深入的去沟通交流一下，因为每个公司它的用人标准或者它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点不一样，可以就是说中着这个侧重的这个点进入深入的交流，对，跟猎头这个碰好这个侧重点。对，但是如果没有接到猎头电话的这些朋友啊，就相对来讲，那他在跟这种，就比如说他可能在找机会的时候，那他可以就是说广撒网嘛，对，是这样的， 好，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位朋友，他也是40来岁了哈，他原来的职位也都很不错啊，可是呢，因为这个公司的原因，他离开了。接着呢，他面试了15家公司、这些公司都是非常有名的公司，任何一家公司你到大街上一问、都是很多人知道的公司，或者是某些行业里的顶尖公司。可是面试了一次的，也面试了两次的，最后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你所接触的候选人啊，他们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在这个35岁左右的这个阶段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级别的，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见多少家公司？ 一般来情况来讲的话，大概是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吧。他基本上初步能定向出两家合意的公司。对。 但是能不能去还是未知数，是吗？ 一般的话就是说，因为到谈到后期，比如说这到复试或中试的时候，企业基本上会跟咱们谈完心，基本上这事儿就90%定了80%吧，是这样的。所以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那可能他在就一般的情况下会有两家 offer， 是这样的。 那你这说的还挺快的。效率还挺高的。 对，相对来讲是这样的。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比如说上了45岁啊40岁以上的这样，那可能他选择空间可能会更小一些。 你见过最长找了多长时间的？ 哎呦，最长的半年。 感觉很头疼。 对，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人总会跟我去聊，问我有没有一些新的机会。对，我估计的话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吧。对，一直可能没有碰到特别合适的。他在选择一个不太称心的工作的时候，可能去了待了没多久，可能也后期会选择离开。 那你在为这个企业啊找一个候选人的时候，平均一个岗位需要花多长时间？ 平均一个岗位的话，找到这个人的话，大概需要1周到2周的这样的时间。对，然后从这个后期到面试的时候，大概是在半个月吧，差不多。 需要见多少人才能够为他们找出几个还不错的候选人？ 从简历的筛选来讲，一般至少是5份当中筛选一份吧。对，可以推荐到企业端，是这样。 这五份是从多少份简历当中又选出来的呢？ 五份，那是每天看过的简历，那至少从5份当中就是还是。就5-5吧，还是说25份当中选择5份，基本上是这种啊。 还有很多就被筛掉了 啊。对，有一打眼可能看就不太合适，有些是硬伤。 好，那你看看，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哈。那么作为求职者来说，在这个阶段怎么做好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 对于时间管理的话，在就业这个期间啊，其实可以就是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种丰富性，比如说可以沉淀下来，我觉得可以读读书，这是可以的啊。二一个就是说可以坚持一下运动，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在这个年纪过程当中，中年这一块他可能会有一些家庭和孩子，所以说在这种家庭的平衡的这种安全感上，我觉得可能也要对于家庭的这块要多一些时间。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啊，我觉得毕竟可能有长达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嘛，他一定要选择就是说可能会自我一些反省啊，包括对自我的一些修正，这一块可以过多的是给予到一个总结和反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其实在没有合适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或者是感觉自己被市场渐渐遗弃的时候，或者是看不上的时候， 心理的落差还会比较大。 会有的。像我之前认识一个人，他之前是在也是公司背景也还不错，现在呢他是去了一家中型公司吧。现在的话对于他来讲，他在看机会的时候，北京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他可能只选择北京周边，但家里边又有两个孩子。 男士女士？ 男士。对，所以说对他来讲，今年43岁嘛，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选择的空间就会比较少。对，所以他也会有一些焦虑，就问我，哎，那个小飞啊，这个行情怎么样啊？就是说，哎，可能怎么看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为以前可能很多猎头每天都会给他打一些电话，但现在对于他来讲，可能每天接到的会比较少一点，是这样。所以说，面对这种焦虑的情绪，首先的话还是说要一定要沉淀下来，对，不要说过于的浮躁，对。所以说还是要想清楚，就是说无论通过各种渠道可以让自己，就是说找一家合适自己的这样的单位是比较来的更加实际一点。 那确实像他这种情况的话，远的不想去，近的看得上的又没有，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他一定要选，就是说思考好，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可能凭于这种生活的一些家庭的压力，那如果他不在短期内，他可能如果要是在北京找不到，对吧？那他可能要面临着，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内，他可能要就有一段时间要这个空档期，对。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他可能是去外地，工资平台、薪酬福利待遇也不错，所以这个时候就让他一些抉择的时候。 从人的这个整个年龄和不同的年龄所挣的钱来看的话呢，这个曲线，有人说应该是一个倒 U 型，倒 U 型。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一座小山一样吧，是吧？就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挣得很低，然后呢你奋斗努力越挣越多，对吧？到一定阶段之后呢，有可能你就慢慢走下坡路了，或者说呢就是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但不会再上升了。再往后呢可能你要退休了，那么你肯定要把这个职位让出来给那些年富力强的人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是在领导岗位上退休的，或是在总经理在这公司的顶层退休的，是不是？所以哎，慢慢的这个收入就应该往下走了。但你之前的积累应该是足以让财富增值，让你抵御后面收入的这个下滑和年龄的增大以及身体慢慢的这个衰老。 其实这个呢也是行业的一些基本现象吧。因为看我们现在有一些找人选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那他后期在选择机会的时候，他会说，哎，那个小飞，薪酬不是我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对，我更期望的是一个稳定的离家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平台就 OK。对，所以说这像刚才您这边说的这个倒的 U 型图，其实也还是比较契合这种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可能之前像我之前那个给一家央企找了一个人选，他之前的年薪是200万。对，但是后来来这个公司，最终公司给了150。对，而且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降出了一部分。对，但是他之前可能能接受预期，其实100可能也 OK。对， 还赚 了50。其实对，对于他来讲的话，更倾向于呢，可能就是说做一番事情，但是同时可以兼顾一些家庭。 刚才小飞说的这个呢，已经是属于金字塔尖的啊这个收入了。但是我们可以比喻成，比如说原来是吧，挣20000，现在呢。挣15000，其实内心想啊，挣个12000就够了。 对， 等等吧。 对，是有这样的啊。像我们找的有一些物业的人选，那比如他现在挣的话，之前是13000，后来企业这边给了10000。哎，他也觉得挺好，因为毕竟这种大的央企工作性质可能强度也没有那么高，相对来讲的话，这种可以干到退休，他也会觉得哎，还蛮不错的，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这个预期也要随着自己的年龄和家庭情况等等啊， 对， 包括身体的情况，要动态的调节。 是的。对， 这样的话就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 对。 总的来说，在你所接触的这个30到40岁的候选人当中。他们对于工作的压力或对于收入的压力， 会有一些吧。因为就是说像我有一个82年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现在面临着家里边供着3套房子，北京1套，天津2套。对，所以他和他爱人两个人的话，就我们有去交流嘛，他说哎，这个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对，还有车贷。 那他的欲望也很大。 是会有一些，但是咱们就是说，可能对于某些人选，无论是咱们不说他这些东西啊，但是每个人他一定会有各自的压力。 对， 压力都是共通的，只是说可能他的点不太一样而已。 好， 最后我跟大家念一段文字啊。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他依靠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张爱玲。有人呢引用了这段文字，然后呢又写下了自己的体会，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面试了十多次公司的那位网友。他说，慌乱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中年男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特殊年纪，我终于理解体会了父亲当年在我同样年龄阶段的时候，下班后去拼命熬夜加班，周末去挣外快，装一车土挣5元钱，把攒下来的钱给重病的妹妹治病和买营养品的艰辛。当没有钱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血输到妹妹的身体里。和父亲那时候相比，我们又是幸运的，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住着北京千万的房子，开着车出国旅游，自己的奋斗，过着小康的生活。当突然有一天这一切归零的时候，当全球化和新兴技术革命的冲击让我们中年失业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我们需要收起的是面子，我们不需要无谓过分的焦虑，此时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的分析，快速的行动和再就业的自我拓展管理，展开自我救赎之旅。回国十几年，经历过无数次的面试，见过大量的猎头 HR， 很多公司的高管和全球的 CEO， 也面试过不下180号人，自己在给别人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争取着机会，也在认真听着别人的故事和经历，给别人建议和机会。每次面试都是一次修行，都是自己了解自己缺点，发现不足，重新认识自己，改善提高的机会。每一次面试又是一次缘分，我们可以静静地听对方的故事和建议，思考对比自己的人生，不断修正，学习借鉴，自我鞭策。我们就把他最后这段话送给大家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哈。谢谢，谢谢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伙人梁小飞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团当中做客，谢谢您小飞。 谢谢。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杨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